清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Life is beautiful。 看花开灿烂，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开开心心大声的歌唱，听一听孩子的笑声，才发现世界的单纯。心跳换一个节拍一起唱，现在未来要为自己喝彩，感谢生命所有奇迹，快乐来自每次呼吸，自由自在，眼神里充满色彩，庆祝生命所有奇迹，快乐是这么自然。 Life is beautiful， 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 Life is牵着手，心打开，分享感动，爱就在世界歌颂。看一看天空的蓝，看一看花开灿烂，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开开心心大声地歌唱，听一听孩子的笑声，才发现世界的单纯。心跳换一个节拍一起唱，现在未来要为自己喝彩，感谢生命所有奇迹，快乐来自每次呼吸，自由自在，眼神里从庆祝生命所有奇迹，快乐是怎么自然。 Life is beautiful， 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 Life is wonderful， 手牵着手，心打开，分享感动，爱就在世界。 幸福就在 曲前后，美丽的童声实在是太美妙了。看一看天空的蓝，看一看花开灿烂，享受着温暖的阳光。 Oh, life is beautiful。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曹格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美丽人生》。11:0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去到了两个地方，首先呢是海岸线非常漂亮的尼甘布。在这里如果出来乍到，你会发现好像什么特别的景点都没有，甚至于景色都会有一些单一。但待上一两天，你会反而喜欢这种一无所有的感觉。正是没有太多可以逛的，所以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好好的感受那一份沉静和一份恬淡。紧接着呢，我们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康提。来到康提，去到了大象孤儿院，一方面可以免费的参观一下大象洗澡时它们嬉戏的那种状态，同时呢还可以走到这个大象的孤儿院当中，去近距离的和大象进行接触，比如说可以亲自的喂大象可以吃的东西，跟他们进行零距离的感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去往的依然是斯里兰卡，但要去的这个城市呢，很多人来到斯里兰卡都会去狮子岩，这里就是有着狮子岩的西吉里耶。但是狮子岩在传说当中的画面和你来到以后看到的画面好像是那么两种状态。怎样的两种状态？不用着急，带上音乐去旅行，听一听歌，随意的走一走。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带走所有的烦恼，可以带走所有的压力，可以带走所有负面的情绪。此时此刻，就让莫艳林把这一切都从你身边带走吧。 时间的海底沉默， 词有的时候确实是能够说明一些事情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莫艳琳作曲并演唱的《带走》，歌当中就唱到，我收起看不见的结果，背起所有梦，我卸下带不走的承诺，放下所有痛，也许在天空的另一头，也许在世界的另一端，可以把所有的记忆全部的带走。所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当你邂逅到一些别致的风景的时候，或者说什么都没有，但是那时那刻你会突然觉得内心深处的某一个迟迟放不下的东西突然间的被风吹散了。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狮子岩，来到西吉里耶，很多人知道这个狮子岩啊，非常著名的世界遗产，门票呢也是比较昂贵的。来到之后你会发现景区外围是一大片的平地，中间兀自伫立着一座小山式的遗迹。三个点是可以停留的，一个点呢是在石岩半腰处的壁画，另外一个呢是狮爪处，还有一个是顶部。壁画那端呢有一条小岔路，需要看壁画的呢我们可以爬着这个楼梯，旋转楼梯的上去，如果不想看可以从楼梯下往前走，直接去登顶。爬楼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个楼梯呢是非常的陡峭的，但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陡峭楼梯让你在爬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出很多的乐趣点。壁画就像很多网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照片一样，保留着千年不褪色非常神奇的一面。但如果你有看过敦煌壮丽的壁画的话，你来到狮子岩看壁画反而会觉得一切都还好，可是登了顶之后那样的景色有一些难得。怎样的难得呢？首先我们先跟随郭顶，不要想太多，看一看壁画，慢慢的享受一下登顶的过程。 凝视着身边路人穿梭，思绪像被戳破的气球，锁住无谓的小困惑，很容易坠落。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结痂幸运的掌握。不用再闪烁，别犹豫闪躲，来出大步的轻松，轻轻很概括，快乐那么多，其实算什么，要完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大路为什么总有些破，天桥上扎着多少美梦，碎碎念都停止转动，把耳朵清空。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结痂幸运的掌握。闪烁，别犹豫闪躲，来出大步的轻松，轻轻很开阔，快乐那么多，说这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闪烁，别犹豫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完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绿灯在闪烁，别犹豫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完美丽的生活天一大彩色。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不要想太多，我就会很快活，所有的烦恼统统扔进万花筒。 都轻轻放回忆的伤口，享受陌生人给 郭顶作曲并演唱的专歌曲《不要想太多》，收录在他2009年的专辑《微微》当中。不要想太多，如何可以驱散烦恼？ 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的简单，但是想要回答清楚太难了。忘却烦恼，把握现在，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但是如何做到挺难的一件事儿。不过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也许是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反而你会真正的忘却掉很多的烦恼。前面我们来到了狮子岩，然后呢感受了一下这个爬狮子岩去看壁画的这个陡峭的过程。接下来看完壁画我们就要登顶了，登顶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五个字，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去呢？大概也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啊，才会凸显登顶的壮阔。从山顶往下看，四下一览无余，都是平坦的森林。而这种森林的状态呢，不知怎么样的会让你想到很多电影当中会出现的画面。比如说《魔戒二》电影当中呢，树人和白袍巫师在艾辛格的战争场景，此时此刻好像似曾相识。又或者在这里你仅仅是发呆，发呆的过程当中忘却很多。 我有时会大意，却有阵会做些小冷言，你曾经我有时有大别，每个月有阵也做些小事言，如此度过生活，喜欢我大过生活，最好自己更加宠爱自己，若生动时立即开始，wanna be your love， 有阵时 wanna be your love， 想有阵到面，原来成为天无数大志，最好无世上的小壮烈，你请给我有无数大志，再去做各自秘密的小纪念，如此度过生活，喜欢我大过生活，到底自尊至少好过自卑，若厌闷时立即终止， 林二问演唱的 Wanna Be， 有一种在喝了酒之后或者是醉的这种情况之下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深处很多想要的东西，然后的那种纠结面，那种小小的贪心面，那种无奈面。而说到 Wanna Be， 生而为人的我们呢，难免每天会有很多很多想要的东西，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一步一步的够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努力的过程。虽然努力的过程是比较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你真正的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那一刻的喜悦值却是无与伦比的。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呢，全美流行音乐颁奖典礼呢，当然也是2018年的，在洛杉矶正在举行当中。今年的这次全美流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有很多的歌手在舞台上带来了非常棒的现场表演，比如说 Taylor Swift， 比如说 Mariah Carey， 而今年 Mariah Carey 的表演呢，也是可圈可点的，不仅唱功上没有可挑剔的地方，另外呢，身形上也恢复得非常的漂亮。时下非常流行的 Dua Lipa、 Cardi B、 性感天后 J-Lo、 Jennifer Lopez 以及 Post Malone 等等很多人都在舞台上进行了表演，而霉霉 Taylor Swift 获得了年度巡演大奖，更是凭借第六张专辑 Reputation 获得了今年全美音乐奖最佳流行摇滚专辑。迄今为止呢，他已经凭借21座奖杯成为了和 Whitney Houston 并列获得全美音乐奖杯的最多的女歌手。在上台领奖的时候呢， TS 也是表示说，谢谢大家，这是我第一次以这个主题来创作专辑，在我创作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一直从各种思考各种角度去思考 Reputation 名誉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以及 Reputation 名誉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他也是在这个领奖的过程当中表示，自己的下一张专辑 TS7 也将会如约而至。他说呢，自己一直把出专辑当做人生当中的重要篇章，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喜欢 Reputation 这张专辑，而新一张专辑呢也会有更多的期待值，他自己也表示非常的期待。如果你没有看过今年他刚刚今天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表演的那首新歌的话，回去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在全美流行音乐奖上 TS 的表演。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 Reputation 当中的这一首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还记得这首暗黑的感觉吧，特别是 MV 的风格。 MV 当中是从坟墓当中慢慢的苏醒，然后开始他的表演。 I don't like your little games, don't like your tilted stage, theRole you made me play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o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O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keys.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 drama. But not for me, not for me. All I think about is karma. And then the world moves on,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Maybe I got mine, but you'll all get yours.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s.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s. I got a list of names 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I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o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m sorry, the old Taylor can't come to the phone right n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此刻我们听到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来自于 Taylor Swift。以下听到的是一首新歌 Trust My Lonely 来自于 Alicia Cara。 It's time I let you go. I made the mistake of writing your name on my heart. Cause you cut loose, so. But it was too late. You left me stained, called it art. Do you crave control? I've been

今天本市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近期本市天气明显转凉，气温低迷，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防止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沙恩·布莱克执导的好莱坞科幻动作冒险大片《铁血战士》正式宣布定档10月26号，这是30年来宇宙最强猎手首次登陆内地荧幕，也让内地观众时隔近2月再次看到好莱坞动作大片。影片在北美上映后顺利拿下北美首日票房和首周末票房冠军。这次将要上映的《铁血战士》延续了前作的设定，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因为无意触发机关而把铁血战士召唤到了地球，小男孩以致所有人类都陷入了灭顶之灾。小男孩的军人父亲联合女生物家以及一群问题士兵组成疯狂战队，与力量悬殊的对手放手一搏的故事。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主演的《红高粱》将于10月12号重映。此次将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发行，将在旗下全国200家影院上映。《红高粱》是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他凭借该片一鸣惊人，为中国电影拿下第一座金熊奖。《红高粱》无疑是一部既年轻又成熟的作品，片中浓烈的色彩、鲜明的电影语言惊艳了无数观众。这部电影的问世标志着第五代导演真正走到时代的聚光灯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距离午餐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出去旅行 ，Come on， 跟随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天气真晴朗。 想要去海边，跟随黄街一起来到海边，唱一首情歌，《海边情歌》。 晒的波有路好烫。我最爱的鸭肉饭今天没有开，觉得很火大，来杯青草茶。你忽然间说可不可以去海边，觉得有点想念。我看见你的双眼全都是海的画面，有一个全新的发现，当你经过身边，我闻到海的味道，原来你住海边。常常在附近徘徊， 怪个性这样的海派。我说我从小在一个拥挤的盆地长大，个性有点古怪，请不要害怕。你忽然间说可不可以去海边，觉得有点想念。我看见你的双眼全都是海的画面。我忽然间有一个全新的发现，当你经过身边，我闻到海的味道，原来你住海边。这些年陆陆续续到过很多地方，直到遇见了你才发现没你都是异乡。你听我这么一讲，别偷笑着说和我一样，写首歌让你开心是我唯一会的伎俩。于是跳了一天，我们约在南部，买了车票，穿上短裤，逃离生活的残酷，改变我的态度，走路速度都像散步。你说番茄切一切要沾酱油，这样子才酷。高雄的天气每天都很阳光，一不小心晒出许多奇怪想象，和你走同个方向，也许有天能一起回家。说到放松，瞬间放空，你绝对是我的榜样。随时躺下，每天都在放假，海边的风吹起来舒服的让人想说脏话，对你感觉不复杂，所以就不害怕目光。不管你想要住哪，那都是我的故乡。夕阳下你站在这海边，我看见，我看见你的双眼，我看见你的双眼全都是海的画面。海风吹长头发一直飘，我闻到，我闻到海的味道，我闻到海的味道，原来你住海边。夕阳下你站在这海边，我看见，我看见你的双眼，我看见你的双眼全都是海的画面。 怎么样，有没有跟随这首歌曲一起闻到海的味道？来自于黄玠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很多人呢知道黄玠是因为娃娃魏如萱翻唱的那首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那首歌曲呢就是黄玠创作并演唱的。黄玠是台湾地区独立乐团929的贝斯手啊，擅长写歌唱歌。黄玠曾经说过，我想用我的音乐去改变这个世界。有的时候音乐确实有这样的力量。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到了美丽的斯里兰卡，接下来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努沃勒埃利耶。提到斯里兰卡，很多人会想到红茶，来到努沃勒埃利耶呢就是红茶的重要的产地了。这里有两个茶厂，一个是比较小的 Bluefield，一个是大名鼎鼎的 MacWoods， 都有免费的红茶可以品尝。不过呢 MacWoods 实在是太受国人喜爱了，所以去了以后你会发现满满的都是人。品茶当然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茶的生产地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在这里呢他们是怎么样可以从一个小小的状态长出漂亮的茶叶，以及在当地品茶出刚刚采摘下来的茶叶的味道又是如何。接下来跟随周笔畅的《嫉妒》之后，我们好好的品一品茶，逛一逛茶园。 伸出的手突然就打出像鸽子翅膀，空中凝固，人在这担心，却在远处在想谁。你那么专注，你的吻显得有点突兀，总有些安抚于事无补，你多不像受困的动物。 解释水落石出。哦，你的声音为他在凭空起舞，贪图是不是也有限度？能够掩人耳目，你也应该比谁都清楚。嫉妒是离舍子，钻入了爱人的鞋子，折磨着爱情的舍子，忍得住忍不住，再有也不是珍珠。嫉妒是离舍子，钻入了爱人的鞋子，做你也难安的心事，受得住舍不住，倒不如带走全部，不留一点愤怒。你的吻显得有点突兀，总有些安抚于事不顾，你多不像受困的动物，总有些事 嫉妒来自于周笔畅的演唱，怎么样，是不是听出了方大同的味道？也的确，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方大同作曲。关于这首嫉妒呢，周笔畅曾经写过一篇制作手记，是这样写的：方大同为了帮我制作这首歌曲，大年初三就开工了，真是超级感谢他的。有了上一张的合作呢，我和他之间已经有了默契，那就是他很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还有就是我适合的是什么。一句题外话，我觉得我和大同的性格呢其实还蛮像的。其实这首歌曲当然还要感谢的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填词人李卓雄老师，他是在去度假的飞机上帮我完成这首歌的歌词的，以钻进鞋子里的沙子去比喻嫉妒在爱情当中的影响，非常形象的一种比喻。听完了这首嫉妒，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去往努沃勒埃里耶。来到努沃勒埃里耶以后，你会发现这里除了浓重的汽车尾气叫人无法忍受之外，总而言之呢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茶地缝当中呢长满了薄荷，看起来非常的可爱。努沃埃里耶地处于中部地区，所以呢海拔是比较高的，全年的气温是在4度到16度，也是斯里兰卡著名的避暑胜地，被称为是亚洲的花园城市。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这里好好的逛一逛小山峡谷和驰名的瀑布。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当然在逛这些美丽的山川自然景色的过程当中，好像心 也在发生着些许的变化，然后不自觉的会哼出一段熟悉的旋律，甚至是一段很老的歌曲，比如说此时此刻听到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等待，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 郭富城的原版，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是非常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更加律动的，而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陈洁仪。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个问题在这个版本当中显得更加的复杂一些。 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 好像到了秋天，天气变得越来越凉的时候，我们忍不住的会去思考很多的事情。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但是想要想明白挺难的一件事情。好吧，在旅行当中，让我们抛弃这些所有的烦恼，好好的看一看别样的风景。来到努沃勒埃利耶的商业区呢，你会发现这里主要集中在粉红邮局附近。而说到这个粉红邮局啊，全部的这个刷的漆的颜色就是女生会很喜欢的粉红色，所以来到这里你也会发现基本上是人满为患的。 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女生都想要在这个粉红邮局当中寄出去一张满满的充满爱意的明信片。住宿呢，沿着马路和山脊遍布在各地，不过选择稍远离主干道一点的住宿类型呢，会更加的舒适丰富一些。粉红邮局当然除了是少女很喜欢在这里可以寄出一份祝福之外，在这里呢也可以好好的拍照，然后享受一下那种辽阔的感觉。少女邮局当中的所有的非常的复古的那些邮局当中的邮戳呀，包括一些可以寄到的各种各样的设备，在这里你都会发现很有趣，也是可以跟孩子分享很多乐趣的一个地方。而到了秋天，落叶充满地方的各种各样的时候，我们也适合听一些充满着秋天味道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诗人 Eric Clapton 的这首 Autumn Leaves。 秋意感很浓。 The fallen leaves， 音乐声音开大一点点吧。 Drift by my window， 吉他大师 Eric Clapton 弹吉他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妙动听。秋天的那种萧索，秋天的那种收获，秋天的告别， 北京很快就会到落叶的时节。想象一下，开车的时候，两边都是红色的落叶，那种美好，那种自在。